来自王铮亮全新翻唱的三月里的小雨。这里长麦 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，韩寒的第二部电影作品《乘风破浪》呢，最近公布了一组全新动态海报，韩寒更是发微博主动剧透说，没错，邓超演的就是彭于晏的儿子，赵丽颖呢就是彭于晏的女人，至于赵丽颖是不是邓超的母亲就不剧透了。而这三个人出镜呢，在朦胧夜色中疯狂尬舞，魔性三人行，男女轻拥，男男紧抱，奇怪的三角关系，昏黄的怀旧场景，萌萌的喜感引来了不少网友的点赞。而邓超、彭于晏和赵丽颖的三人在电影中的角色到底是什么关系，一直是网友们热议的话题。而韩寒在发布了这一套走马灯的动态海报同时呢，还在微博上技巧性的剧透，看似是解密人物关系，其实更大的谜题在刚刚浮出水面。让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韩寒的第二部作品，比较之前的《平凡之路》是否有长足的进步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徐怀钰和任贤齐共同带来的《水晶》。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 101.5。 只在 MyFM。

亲呢非常的温馨默契，儿子王亮更是贴心的为妈妈整理话筒，遗传老爸的搞笑天赋的喜剧新星呢也是现场模仿老爸刘能，出色的表现赢得了现场的一片掌声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吧。 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李玖哲别说，随时随地好音乐尽在 MyFM100.5。 终于能笑着跟你互相问候，终于还是做你所谓的朋友，我把我放在最后，说不出图什么，但就是假装不了对你冷漠，请求 你喜欢的音乐才叫做好音乐。 Music 40，40分钟好音乐播不停，只在 MyFM。 你在南方的艳阳里，大雪纷飞；我在北方的寒夜里，四季如春。如果天黑之前来得及，我要忘了你的眼睛。一生做不完一场梦，他不再和谁谈论相逢的孤岛，因为心里早已荒无人烟，他的心里再装不下一个家，做一个只对自己说谎的哑巴。他说你任何人称道的美丽，不及他第一次遇见你。时光苟延残喘，无可奈何。如果 了所有土地连在一起，走上一生只为拥抱你。耗死了他的梦， 来自马迪的一首《南山南》。很多朋友跟我说他喜欢这首歌呢，还是因为歌曲结尾处的女孩的天籁童声，瞬间就可以将内心融化，让我们触碰到生活中难得的纯净和自然。这里是 MyFM100.5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， 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。罗中旭的创作专辑《沉迷》实体碟已经在2017年的1月上架，时至新春佳节来临之际呢，一首充满了浓浓思乡之情的第三主打《卡农的幻想》也正式上线。歌词唯美写意，旋律清新舒缓，罗中旭用细腻清灵的歌声来吟唱着故乡美好的人和事物，让我们一起来期待更多歌曲的曝光吧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一首经典老歌《广岛之恋》，来自张洪亮和莫文蔚。随时随地好音乐，尽在 MyFM100.5。 锁定 MyFM 100.5，让你精神满满，开心一整天。不信，听听看。 被你抛

歌唱，若有情就能让人打开心房。淡淡的情感有时候却能绵绵不绝不断，多希望 来自江美琪的一首《我心似海洋》，这里是 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在寒冷冬天呢，吃火锅是一个好吃又暖身的事儿，但是这四类人要警惕了哈。第一呢，是糖尿病的患者呢，要少点鱼丸虾丸，主食首选是粗粮。第二呢，是痛风患者呢，少吃海鲜和动物内脏，饮料呢首选苏打水。肥胖和高血脂患者呢，少吃冻豆腐，首选清汤锅。还有就是高血压患者呢，少吃加工肉制品，蘸料呢去尽量选择清淡的。你记住了吗？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梁静茹《呵护》，随时随地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1.5。 优美旋律绕耳畔，思想快乐透心田。MyFM 101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

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，由梅尔吉普森执导的战争大片《血战钢锯岭》呢，上映一个月后热度不减，以近4亿元票房大幅刷新之前二战片在国内电影市场的最高票房纪录，也成功呢将放映密钥延期到了2月6号。从12月8号上映开始呢，历经了新年档再延期到春节档，凭借其超强的抗跌能力，在排片几乎被压缩的情况下呢，上座率也是居高不下，在强手如林的贺岁影片当中多次逆袭，表现相当亮眼。如果因为年末的工作忙碌没有来及看这部影片的朋友呢，可以在2月6号之前来去影院一睹这部大片的风采吧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曹操来自林俊杰的一首《曹操》。我们三小时继续 MyFan 不眠夜。 借钱吃海货， 不算不会过。 戏心阁隆重推出春节海鲜大礼包， 公司福利，走亲访友倍儿有面子。 京津冀3地免费送货上门。 戏心阁咨询热线400-827-9818。 MyFM 100.5。 谁来煮酒？尔虞我诈是谁？

上一个人就容易失了神，曾经为爱流的泪干了又为爱心疼，我的痴我的真要给多少才完整，只怕你不懂我这样的人，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，留在午夜梦回醉到了心伤心对自己说，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，一直有句话要说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，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多不舍你走，留在午夜梦回醉掏了心伤心对自己说，非要等到爱远走分两头才知道谁都怕寂寞，一直有句话要说，你是我今生今世的守候，恋上一个人 来自游鸿明的一首《恋上一个人》，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在2009年冬天呢，经过了两年的沉淀和积累，李健通过自白而赤诚的语言，表达出自己对音乐的坚守和对理想的不断追求。日益成熟的风格和音乐品行，也让他赢得了宛如韩媒东厨般的敬赏还有尊重。而这样的一首充满了民族味道的《故乡山川》，也是成为了他的一首代表作。深沉和朴素的情感描写，也是写出了异乡游子对于故乡的追寻，温暖而感人。歌曲呢是以南萧作为隐喻，弥散着复古深远的情怀。李健用他温润如玉的声与情，让我们如身临绿野苍穹的故乡土地，一起来听一听李健《故乡山川》。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

嘎鸡蛋又嘎不嘎 Just right 시동에걸어 wake city but it hold 모든것이특별해넌완전어울려무엇을원하다 I'ma make it work yeah. Surely I'm a party feel the sundown 지금의신비로운느낌은뭘까와줘내게로 one so people are sunrise 네가없니난어디가든 nobody난어딜가도반쪽짜리니까 欢迎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.5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有的时候呢，很多翻唱作品总会给原唱的这首歌曲呢赋予更多的元素，但谈到翻唱次数最多的华语歌呢，那么下面这一首可能可以排得上前三了，就是熊天平所创作的夜夜夜夜。在1996年呢，熊天平写下了这首歌，也是获得了齐秦的青睐，收藏在丝路这张专辑当中。从此呢，台湾歌坛也诞生了一位被誉为歌坛金童的唱片界新人。一起来听听看熊天平最开始的一首 demo 版本，只是一把吉他，一个人在低低的唱着这一首充满了温暖还有安静的情歌，来自熊天平夜夜夜夜。这里依然是 MyFM 1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MyFM 100.5。 几乎的毁掉了我自己，

的宇宙的小地球上，无论我们的肤色都在一个太阳下，好多好多年代一直都受了不少苦，怎么今天还没有找到大同的路？无论是国家，不是朋友，还是家里面，他们之间都需要团结。在这一天，我们都需要，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，冷静，别再伤人心？我们能不能想争把世界搞好？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，冷静，别再伤人心？我们能不能想争把世界搞好？大的宇宙的小地球上，无论我们的想法，其实我们都一样。Yeah, 好多好多年代，一直都是顾着自己。Yeah, 怎么今天还不懂要从人类而起？无论是国家，还是朋友，还是家里面，他们之间都需要团结。在这一天，我们都需要。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，冷静，别再伤人心？我们能不能想争把世界搞好？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，冷静，别再伤人心？我们能不能想争把世界搞好？我们能不能有一天没有战争，有一天没有伤痕，有一天没有仇恨，痛得那么深。有谁？如果我们想看见，我们一定能实现，只需要一点时间，真正去改变。我们能改变，别吵别闹，冷静，别再伤人心。我们能不能想争把世界搞好？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？我们能不能想争把世界搞好？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，冷静，别再伤人心？我们能不能想争把世界搞好？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，冷静，别再伤人心？我们能不能想争把世界搞好？我们能不能别吵别闹，冷静？ 来自方大同的一首《我们能不能》，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繁华的都市呢，高楼林立，车水马龙，熙来攘往的人群，都市的游荡者们，你和我都在感受着快，感受着火箭升天，感受着互联网思维，感受着交通拥堵的急不可耐。而另一边呢，风驰电掣的追逐，其实又是一种自我软禁。在不断的提速当中，生活的真相呢也被掩盖了，只有叫做生存的简陋内容在我们的身边围绕着我们。而许飞呢，作为都市的游荡者，他说从容悠然的散步，这也成全了与世界的一见钟情。慢慢的听这首歌吧，许飞也唱出了自己从容于世间的心情。来自许飞，慢慢的我。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 MyFM 100.5， 山

定变成了答案。只想这样停留在只有你去的方向。每当你出现我身旁，就感觉爱情的重量，我越在意越难衡量，就越放不下，越不去想就越是他。 I think I love you 还就是这样。 Cause I miss you 喜欢你善良，陪你去逛逛，会偶尔吵架，吵累了说贴心的话。 I'm falling for you 爱就是这样。 范玮琪的一首 I think I， 这里是 YFM 100.5 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不是每个人都生来勇敢天赋过人，但每一个普通人呢，都有一颗为爱横冲直撞的心。这句歌词呢，也是收录在好妹妹乐队为电影创作的主题歌当中。而我们接下来听到的呢，就是由钟汉良来演唱的这一首《普通人》，也唱出了自己作为普通人来追求梦想和好好生活之中的故事，还有心路历程。一起来看听听看吧，是否也唱出了我们的生活呢？来听钟汉良《普通人》，我们三个小时继续 My FM 不眠夜。 My FM 100.5 Better music and more of it。 有时我也想过会如何走我计划好的人生，可有时我也想过不管如何要配得像电影一样的爱情，可大概大多人就这样踏上开始就不会的旅程。

过，是因为你造成的。是否你敢伸出手，像我当初勇敢，伸手拥抱你，破落你只剩有寂寞，怀念起从前的我。只是我没有把握如何隐藏爱你的伤口。 My 100.5. I'm a fan of music. Music 40 starts now. My FM 100.5. Yes, 笑看努力的人，眼神撩人，天理无边无际无穷，乌云将盲人追梦。All eyes ahead， 背影总在最最前面，梦想沿着现实攀岩，蠢蠢欲动，未来决定在乌偶偶。不管你是怎么看我，不用分类，我的天是难改变。水蒸发在昨天，我在今天，都为了更强的明天。梦想沿着现实攀岩，蠢蠢欲动，未来决定在我、不管你是怎么看我，不如联手，让世界动起来。一点点，难知道分没突破极限。 来自 JG 林俊杰的一首《超越无限》，北京时间来到了23:07，这里是带给你随时随地好音乐的 MyFM 100.5，我是 Kevin。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，天津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晴间多云，微风转西北风4到5级，-3度到3度，空气污染气象条件2级。那么今天晚上呢，冷空气到来，明天的防寒保暖呢是主题，提醒你一定要注意好了，千万不要感冒喽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您送上来自那英《愿赌服输》，随时随地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0.5。

狂的继续纠缠，更别嘘寒问暖。前奏的情绪舒展，营造的氛围淡然，自在去感受也不失为的是一种自我偿还。语气的轻重缓慢，表情的从容转淡，解释有分歧的问题太难，别像一个伤患。说过的不算，别让峰回路转，这眉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。我说过的不算，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，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，更别嘘寒问暖。这路再转弯也不能阻止勇敢，哦，我都不喜欢，怎么能够头的两端都画不出纷乱的答案。我说过的不算，别控诉着无奈的爱怎么转弯，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，更别嘘寒问暖，也别无聊的疯狂的继续纠缠，更别嘘寒。 来自赵永新的一首《说过的不算》，这里是 MyFM 10.5，随时随地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来关注一下电影消息，根据国外媒体报道呢，吴彦祖将加盟新版的《古墓丽影》，在片中饰演劳拉的伙伴，一名叫做路人的船长。来自好莱坞报道者的消息称呢，吴彦祖已经签约了加盟新版《古墓丽影》，在片中饰演船长，当红女星艾丽西亚来饰演的劳拉呢，在影片中踏上了寻找父亲的冒险旅程。年轻不谙世事的劳拉也就此开启了人生中的第一段冒险，而这部电影呢，也是劳拉故事的重启。在相继推出的游戏当中呢，也会把剧情重启，重新来讲述劳拉的故事。而对于这样的一个经典的女一号，你更喜欢的是电影版的还是游戏版的呢？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孙燕姿 Honey Honey。 这里是 MyFM 1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。

你是最好选择。爱就让我从此不爱，请你忘记我的爱。爱是让我重复伤害，求你痛住我的爱。爱这故事的结局，就算变回陌生，不用再 晨的微风，午后的阳光，傍晚的街灯，夜空的繁星，无论何时 MyFM 100.5 随时随心的好音乐陪在你身边。 来自刘若英的一首《为爱痴狂》，也是她的成名曲之一。也许这首歌就是唱给她心中那个非常重要的男人陈升的吧。这里是 MyFM 1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继续来关注一下音乐消息。小野丽莎呢，将会在情人节在上海开唱。小野丽莎呢，是曾经翻唱过中国歌曲《夜来香》和《日君再来》和《祝福》等等的经典。她的音乐如同一段精彩的旅行，早期在巴西和日本的生活经历，给了她两种截然不同的音乐环境。她在巴塞诺瓦具有巴西音乐的感染力，又多了几分日本文化的冥想的宁静。如果你喜欢她的话，千万不要错过喽。OK， 我们继续来听歌，为你送上来自许志安《为什么你背着我爱别人》。随时随心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.5。 加温，爱情充满残忍，我却太认真，我一层层被摧毁，狠不下心将黑夜说再见，说再见。 Music 40，四十分钟不间断的好音乐，有音乐无所谓。 回到你的专属音乐电台 MyFM 1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 在2016年呢，我们也送走了几位大师级的歌手，比如说汪峰的偶像莱昂纳德·科恩。那么他在2016年的专辑当中呢，也有歌曲来向他致敬，比如说马上为你送出的这一首，他不多见的纯纯爱恋的歌曲，来自汪峰，《你走你的路》，一起来听听看吧。随时随心好音乐，尽在 MyFM 10.5。 FM 100.5。

着一个人，他给我幸福的可能。我等，我问，未来何时发生？他只是给我一个吻。 好眼泪，坏眼泪，来自徐若瑄。这里是 MyFM 100.5，随时随心好音乐，我是 Kevin。那么北京时间来到了23:49，在这里呢陪伴你四个小时的 MyFM 不眠夜就要接近尾声了。稍后 MyFM 100.5会继续陪伴你，一直到天亮，给你带来不间断的好音乐。明天晚上同一时间，我们不见不散吧。接下来为你送出最后一首由主持人陪你听的歌，是来自叮当，有一种勇气叫放弃。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不见不散。 最佳影片是每个细节都未曾删减， 最佳的音乐电台是每一首歌都被完整播放。 你现在收听的是 MyFM 100.5，永不切歌，永远给你最佳状态。 MyFM。 去证明我爱你，如果错过一时就会错过了一生，是否该更诚实地面对

意，但是我就在这不会逃离。也许爱会让人痛苦，也许爱会让人窒息。谁叫我就是爱你？喜剧开始结尾就越悲剧，也许爱会让人痛苦，也许爱会让人窒息。我可以，你说不会痛的不叫爱情，是我就在这不会逃离。也许爱会让人痛苦，也许爱会让我窒息。谁叫我就是爱你？ 泡一杯咖啡，为生活调香；听一段音乐，让心灵释放。My FM 100.5，自由自在，畅享 Music 40，好音乐不间断。It's Music Now。My FM。 渐张狂，偏偏是我为爱逃亡，醉在异乡。 莫非天不许人之快，幸福